沉无处，夜一刻心白，含着娇羞。都说女儿是水友，男儿是土，水土相融绵绵情与爱，悠悠远与长，远与长。都说女儿是水友，男儿是土，水土相融绵绵情与爱，悠悠远与长，远与长。 天地久，天地久。